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还有少量门票，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在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票，到时见啦。 价值的世界的是我们劳师动众劳师达， 好回来第二节。我們一開始是計劃了三節都講紅色型 太多嘢講， 但是太悶是吧，其實真的咁啊，係唔可以淨係講三集，都淨係講佢。咁但係另一個學者都係好值得講嘅，就係佢亦都係有另一個，即係佢亦都係一個學者嘅典型嚟。我覺得就係呢排咧，就阿馮敬恩咧就泄咗密之後咧，咁就即係好多鳩人嚼佢啦，即係可能王晶啊， 引咗好多人出嚟啦。 係啦，王晶啊呢啲，其實我覺得王晶又唔係啲咩黨員嗰類，佢真心相信。咁係 真心係咯，佢好多事情其實佢立場都幾 consistent 嘅，我覺得。 好市井，好地道嘅。 其實幾符合佢形象，我覺得。 咁係佢都係拍笑片咁樣好多時候。咁但係另一個即係叫做地面嘅王晶，但係另一個咧就係已經係上咗天嘅李天明。咁李天明就屌完陳文敏嘅話，佢講啲嘢唔 consistent 或者係語意即係、就 是、語意邏輯 有問題， 係啦，有個人情感。 之後咧就屌馮敬恩，就話佢大話精如此類咁樣，跟住又作咗首即係好似維園亞白死嗰啲打油詩咁。咁大家都會知㗎，真係唔使我複述㗎啦。咁但係我覺得李天明係好 set， 佢係好值得講嘅，因為李天明咧就喺其實都唔係我哋個年代㗎啦。 我冇睇過佢啲嘢嘅，其實 係啦，其實我都咁，但係佢就係、是、應該係上一個年代嗰啲人嘅叫做可能好多時候 都係好似我哋個年代嘅村上春樹咁樣。 係佢哋即係話佢哋第一次接觸哲學，可能就係李天明咁樣。 嗯， 咁李天明就佢講嗰啲嘢其實係好符合到一個叫學者嘅。 通 的就是他不會理你那件事的具體的 context 是什麼，跟著個背景前文後理是什麼，他就是說嗱你這樣說就是有問題，所以我就要屌你先。那我很早的時候就已經留意到，其實很多人呢，他因為現在的學術制度呢，就你是分曬科咁樣，分完科之後你再可能讀到博士，你博士嗰個研究題目可能係，例如可能歷史，可能係我亂噏噶啦，即係話可能係東晉時代嘅馬桶嘅演化咁樣，可能唔係都唔係演化，可能就係某一朝嘅嗰個演化咁樣。其實唔係咁嘅，係咁先啱嘅。咁你解決咗呢個好細嘅好細好細好偏遠嘅問題之後咧，咁你就得到咗博士咁樣。咁其中呢種其中一種咧，即係可能唔係全部博士都係咁嘅。咁但係就因為越嚟越細研究得嗰啲嘢，咁所以就喺佢哋好多時候成個人生嗰個努力咧，擺曬喺呢個 某一個好細嘅範疇 啦。喺同埋喺學院制度裏面啦，第一就第二就係你所有嘢好去到好細咁。咁好多時候嗰啲話咩叫學？有知識冇常識，好多時候就出現喺呢啲情況，就係、是、佢完全係冇咗嗰個社會脈絡，即係講嘢嘅時候。 咁你聽大學教授嘅通病嚟，其實 係啊，即係我同阿陳祖維啊嗰啲人講嘢，無啦啦就講 就講到根據咩公民教育，公民抗命係有咩嘅定義咁樣 嘅 definition 咧？我都唔係公民抗命緊咧， 講啲好實際嘅嘢就走咗去理論化嘅定義嘅層。 即係唔係話理論化唔啱，但係人哋唔係講呢啲嘢啊嘛。咁但係 佢哋會講嚟講去，你都係要翻翻去佢嗰點，就係同我定義咗先啦。你道德正成咗先。 周保松就道德正成，佢就咩政治嘅倫理咁樣。陳建文就話就係政治嘅倫理咁樣，佢就係公民抗命嘅定義咁樣。即係佢，因為佢嗰個智慧或者佢嗰個思考模式咧，一定喺嗰點嗰度，所以佢係唔會同你大圍咁打嘅，佢一定係要拉翻你入去嗰個點度打嘅。 你同佢拗咗嗰點先啦。 係啊，所以咧， 所以你就算兜到幾遠都係俾佢大圍。 大家應付學者係唔使驚嘅，你唔好入佢嗰點就得噶。 你唔好入佢嗰點，其實佢就同你討論唔到其他嘢。 唔係你根據常識咁討論都冇，即係大家唔係學術會議啊嘛咁但係佢哋因為係嗰點啊，所以李天明就講緊話。就係講緊馮英欣可能講大，佢覺得佢講大話啦。佢咩泄密同埋咩保密係咪真？如果唔係真嘅話咧，就唔算泄密啦。呢個邏輯咁樣。 唉，我覺得有呢啲咁嘅邏輯嘅嘢真係好無謂咯。即係一啲事實嘅嘢或者一啲明辨，即係我今日睇咗呢個好似係林夕。 林夕 係啦，佢我唔知係咪蘋果啦。 蘋果 總之佢又寫一篇文就話有啲嘢你。譬如邏輯，你 嗰個語言邏輯處理到， 咁又可唔可以助你明辨是非？其實邏輯成唔成立同是與非，其實真係冇一個直接嘅關係咁樣咯。所以你攞邏輯嘅嘢嚟到去 discuss 或者發表一啲可能政治或者係可能馮景欣呢件事一啲其實是就是非就非嘅嘢， 節冷論證啊嘛，呢叫做節冷就係佢淨係講 哲學嘅人真係好煩。 佢淨係講嗰個定，即係定義唔啱，就我一定要指出咁樣。咁講真，你啲討論嘅嘢都有叫同情地理解，有啲嘢就係你又知道佢嗰個環境，佢可能未必講得咁全面或者咁啱嘅，啱曬嘅。咁但係問題，你同情地理解佢嘅時候，你就會明白佢大意或者佢係想講嗰樣嘢，或者佢嘅立場係咁，大家都明噶啦。有啲嘢不證自明，或者大家約定俗成，或者睇開佢個 record 係咁嘅。咁你就唔使特登去挑佢嗰樣嘢。 有啲係 common sense 都會分析到出嚟嘅嘢嘅時候，你做乜要用哲學嘅角度去？就是、你又要定義咗 common sense 先啦。 係啦 ，common sense 係咪咁？即係唔係好 common？ 咁李天明咧就即係引起咗一啲討論，就係話有啲人就唔信係李天明寫，因為太遠啦，嗰個印象差得。 同埋佢其實中間都冇乜點為個政治嘅嘢去發聲，係無啦啦，即係突然之間今次就出聲咁樣，所以我都見到網上面可能好多人都講呢條友一定係投共啦咁樣。 我覺得佢絕對唔係投共，因為佢覺得佢自己係為咗學術嘅真理而出聲。 佢覺得自己好啱咯。 佢覺得自己又係型嘅。 我係專家。 又係型嘅，跟住就喺學術嘅呢樣嘢度係即係節冷論證啦，或者因為。哲學可以唔可以係抽離，亦都多數係抽離。咁所以佢去講呢啲嘢，其實就完全係表露到一個即係已經唔喺個生活物落裏面啦。即係佢基本上佢係唔睇，又係唔睇呢啲嘢啊。嗱，如果你話李天明係乜撚人，人都屌嘅，即係話任何人講錯一啲嘢，我都屌佢。咁你會覺得，哎，佢屌開人㗎啦，佢係佢乜嘢都係會係邏輯謬誤啊，或者咩佢語理有問題，佢就會講㗎啦。咁大家都可能會理解少少，或者覺得佢係人都屌㗎，因為佢唔理咩人都屌㗎。咁但係佢個奇怪問題就係佢即係由呢個董建華時代到而家講嗰啲交嘢嘅人咧，日日都有㗎啦，成千上萬嘅交嘢，佢又冇講過任何嘢。咁有啲李天明嘅 fans 又即係 好大客嘅， 為拗而拗咯，走嚟 challenge 我咁，即係唔使 challenge 我啦，大佬，大家有公論噶嘛呢啲嘢。 其實都好多人講緊， 係啦，係咪合理咧？你咁你嗰個比重係咪合理咧？即係乜撚嘢都唔講，一嚟又係借由陳文敏同埋阿馮景欣。咁何先生同李天明咧，就一個反一個。正啦，即係一個支持一個反， 但係都有一個學者嘅款喺度咯。 嘅問題咯，嗰個問題就係你成日將嗰套現實嗰樣嘢塞入你嗰個咁理論嘅帽裏邊，試圖去解讀佢。其實係如果普通啲嘅咁，你話，你揀嚟嘅，即係你咩都擺入你嗰套嘢嗰度咁樣。 咁但如果係大問題啲，就會變咗佢即係李天明嗰種，即係佢你係可以用一個好合邏輯、好理性嘅方式去為嗰、那個即係邪惡嘅人去張目噶嘛，係、一絕對可以噶嘛，即係話法西斯咁，都好合邏輯嘅可以，即係佢講嘅嘢係一步一步，我要點點點點點，我要即係民族之間嘅鬥爭係啱噶啦，根據進化論，所以咧我就逐步，然之後係喺個國家裏邊咧消除嗰啲猶太人啊、吉普賽人啊咩都好，逐步嚟，有係根據法令，根據合法嘅邏輯同埋程序去做嘅，咁所有嘢係絕對符合，絕對係正確。咁但係問題，你嗰做嗰樣嘢，去到最終嗰樣嘢係最後唔係由經由邏輯去講，即係話嗰樣嘢啱定唔啱，最後都係你去即係個人作出判斷，就唔係推論到出嚟嘅，係好直接嘅，即係嗰樣嘢啱定唔啱。咁喺呢個等等啊，阿李天明。因為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被人屌啦，咁你就講就 仲有回應， 回應嘅就話咧，喺啲網絡遊雲嚟嘅啫，係 咩虛咩 虛空， 虛空咩攻擊唔到。其實我都覺得， 我覺得好，我覺得佢應該上多啲網，因為就完全唔好上。 一係上多啲網啦，或者講翻地球人嘅語言咁樣。 佢係好小學計啊，即係好似即係我哋上開網嗰啲人會知道咧，即係俾人屌完之後，如果你心理脆弱得滯嘅話，就話屌。我冇同你啲咁嘅人拗嘅，即系咁啫嘛。 嗯，其实佢系咁嘅意思咯。 但系问题系，你首先喺网上屌人先噶嘛，系咪先？ 你自己辣起嘅时候，咁人哋话你，然后你就我唔同你哋拗，咁咪拆咗。 因为即系佢有少少令我谂起嗰啲即系网上边嗰啲即系学唔到家嘅女性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咁样，即系佢明明讲起一啲公共问题，然之后因为佢啲言论太柒或者唔合理，咁就俾人屌咁样。 嗯， 屌下嘅话，佢就会话：，唉，点解你哋坑嗰啲女人仔啊？咁样 好中意攞女性嘅身份出嚟做一个挡箭牌咁。 系啦，好似又系有图嘅，第几章先啊？系咪第四章啊？系咪？啊，系啊。大家記得佢係邊個嘅？咁就係呢個《蘋果日報》嘅記者張嘉文咁樣。佢咧因為馮敬恩咧就唔接佢電話，咁佢就屌佢老尾咁樣咁啦。咁佢一日之後咧就發咗 post 就話就道歉咁樣，但係好似唔知好快就嗰 post 又係唔見咗。 即係佢好似佢咪成個 account 都已經揾唔到，定係啲 post？private 曬 delete 曬咁， 有啲 post 唔見咗，我唔知係 private 定係 delete 咁啊。 嗯， 咁講到佢咧，喺啊呢、這個可以落噶啦。阿張嘉文呢、這個第一個，咁之前呢個港鐵話去反走私咁樣，其實唔係佢哋話係一班音樂人走去反對乜乜乜咁樣，咁有另外啲人去反港鐵咁樣，或者反走私咁。咁嗰件事呢嗰、那個搞手呢佢因為可能又俾人屌得多，咁佢又可能玻璃心，因為佢講到話你另起爐做一鋪街，佢只賴起件事先嘅、然之後啲人話咁你係唔啱我唔公平我大家嘅事嚟㗎嘛，之類之類， 可以大家分開搞或者唔好話人哋騎劫你啦，佢下面嗰啲人係咁樣講嘅， 佢但佢就話你騎劫佢啦咁樣， 呢啲係我哋音樂人嘅事，又係即係好高啦，講到 係啦，有同埋嗰日其實得陳鄭松泰一個啫嘛，跟住佢就話熱狗騎劫咁樣，一個騎劫曬咁多個咁樣， 好犀，戰鬥力好強， 好 一個騎劫成件事， 女報嚟嘅呢個咁。跟住佢就即係有一個 post 就係講就係話，究竟我有咩得罪你哋？點解你熱血要咁樣蝦我一個女子？ 要點解要咁樣蝦我一個女人仔咁樣？ 類似係咁啦，我語氣咁樣。咁其實好多因為好多社運嘅裏邊嘅人咧，都係。可能都比較前衛啦，即係 positive 啲咁講啦。咁好多時候佢俾人屌嘅時候，都會無啦啦就會講起即係女性受到壓迫、受到父權嘅壓迫。呢個佢主即係一般嘅論述都係會咁啊。咁頭先我哋講嘅何適瑩咧，亦都係一個女性主義者啦，叫做 咁其實佢大概係佢近排又講咗咩靈魂暴力係咪啊？ 靈魂暴力同埋佢另外仲有個 term， 佢啲 term 好好好咩㗎？情慾公義係啦，情慾公義，靈魂暴力。嗯。 大概係講咩嘅咧？ 佢其實一路都會搞好多一啲即係女性主義嘅talk 㗎啦。咁最近呢個就係咩情慾公義與靈魂暴力咁上下啦。咁其實咧即係個。 好 fans 嘅佢啲 talk 咧，就純粹都係喺個 post 度，即係喺佢嘅文字度睇翻翻嚟嘅啫。其實就係話咧，我哋喺呢個父權嘅社會，父權呢一樣嘢咧，可以話喺我哋呢個社會入邊 無處不在。 係啦，無處佢用無孔不入嘅，係啦，好好緊要嘅。咁然後咧呢、這個 所以咧，無孔不入好似有啲誠意味咯，但係覺得 唔知佢啦，可能佢有都唔出奇嘅。咁啊，佢就話呢、這個。女性咧喺呢個社會上面，因為父權，咁所以就會有呢、這、一個政治打壓，同埋咧佢又再拉埋呢一個即係 網絡欺凌 咁樣嘅，即係就話好多人， 包括佢自己， 係啦，包括佢自己，咁都係深受其害。咁佢又自己有即係呢啲 talk 啦。咁其實佢其實一路搞嗰啲 talk， 佢都會請好多啲可能都係女性主義者或者叫社運入邊， 或者佢認為係受到呢個父權社會喺網上面打壓佢哋， 俾網上欺凌啦，或者 例如何潔雲咁， 係例如何潔雲啊，或者可能袁家衞都係其中一個被迫害嘅人啦咁樣。咁佢就即係佢其實成篇咧，我都覺得即本身咩靈魂暴力同埋呢個情慾公義都已經 情慾公義有嘅，我覺得即係。但係靈魂暴力就應該係佢自己 即係拗曬頭咁樣，點解成日都要用啲咁嘅 term 去講咧？咁樣 喂，我哋去廣告先，又係廣告啊！ 10月16日晚 ，My Radio 八週年台慶聯歡晚會，仲有少量門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後嘅機會，喺辦公時間裏面打24673088預約買飛，到時見啦！ 好翻嚟，好繼續。 咁啊，呢個佢就講，即係本身其實睇佢成個 po 都已經覺得你好地地去講一個立場啦，或者意見， 或者你去講話唔應該網絡欺凌咁樣，都係正路直接嘅。 係啦，你講咩靈魂暴力？即係靈魂暴力。我睇到嗰陣時候，我記得我係自己撈咗撈乜嘢靈魂暴力咧咁樣。咁再睇落去，即係可能文化人始終都有呢個習性，就係好中意寫一堆嘢。如果大家看不明白我就文化水平很高了。 贏了。 如果你在下面留言可能即是我贏了，我看完那篇之後我真的撈了一陣，同埋每個字都看一看究竟他暗乜，成日都是看完一大段東西，文化你都是不知道。 明明是中文字 的。可能他又會如果你這樣講的時候，可能他又會質問你，你 ALF 中文拿什麼 grade 啊，這樣。即是很小學雞的一個行為。再看他那篇文章的時候。 即其實這些東西等於說自己那個影響什麼 Impact factor 是200倍，但問題是他們不同科的，不知道怎樣比較， 都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比較，還有是的，很即是拿一些東西來答你這樣，即是可能他們文化人都有這個通病。再看的時候，其實我自己個人的看法就是 as 一個女性，即是 你覺得是不是父權真的無孔不入呢？ 其實我覺得不要將自己自己做得不好一件事，或者自己可能戇鳩了一件事這樣，然後人家說你了，你就搬呢樣嘢出嚟，其實人哋話你唔係因為你係女性咯，係因為你柒咗咁樣，或者係真係你有問題咁。 你因為佢係一個柒嘅女性，所以 即係如果呢一件事係一個男人做嘅話咧，佢都係會俾人少嘅啫。其實 係啊， 即係冇分別嘅。 你話你我陳祖維坐在馬路咁樣， 佢都會俾人少咯。即係唔關， 原來係你衝出嚟嘅咁樣。 即係喺一樣唔關。 咁到時佢可以鬧，即係佢可以講咩咧？即係用點樣鬥嘅？唔通話？你哋打壓學術家，唔係因為 打壓 教授，打壓即係你揾一定揾個屬性出嚟去 defend 嘅。 我覺得佢哋呢一個通其實係好 defensive 嘅，即係我係一個女仔，我都會覺得有時抽翻出嚟去睇嘅時候，都會覺得其實你呢樣嘢即係唔係淨係單一嘅事件，你呢樣嘢係咩人話或者乜嘢乜嘢，其實都唔好話話啦，人哋去評論呢件事唔係基於你係女性嘅身份，而係本身。你呢樣嘢擺得上網或者你 public 咁樣做出嚟，其實本身就已經係你預咗俾人 comment， 一定會有人 comment 先。 係咯，即係等於你好似即係譬如頭先嗰幅圖張嘉文咁樣，你擺得出嚟，你預咗會俾人 comment 㗎啦。咁有咩好講呢？其實 即係唔通張嘉文又話因為你哋蝦我女人仔咁樣咩？即係其實嗰樣嘢未必係好 related to 性別咯。其實係你做嗰樣嘢本身有問題。 但學者個問題就係佢個世界係塞咗入佢嗰個咁嘅帽裏邊噶嘛。 一個理論化嘅。 佢嗰個帽就係男女性別係有別，然之後係男性係。 其實佢根本被害妄想症啊！ 佢自己都好似有講過話，有人覺得佢係被即係佢有人話佢係。成日都覺得女人被迫害自處，咁佢自己又 我覺得真正一個你如果成日提住女性主義，或者成日都覺得乜乜乜，其實係你自己本身你個 mindset 入邊可能覺得你自己嗰個心入邊其實係覺得女性係啦，女性你係覺得女性低過男仔，你先會不斷強調女性主義呢樣嘢。即係你如果本身要覺得啊男女平等冇乜嘢嘅，你係唔會 佢本身係平應該係平等嘅話。 系啦，咁你唔會成日都搬女性主義啊？你哋唔可以蝦我哋啊？乜乜乜乜咁樣嗰啲出嚟。 哇！實際上佢而家造成咗一個逆向歧視咯，真 係。 係 啊。 即係話。 好慘啊！真係覺得。 因為女人係受到壓迫，所以佢有一個弱勢，佢係弱勢。因為弱勢，所以正確，所以女人屌翻啲男人，無論佢係冇道理，都係啱。即係正如你。 因為我係女人。 屌佢政治上嘅問題，或者佢社運嗰啲意見係唔啱咁樣，跟住佢就會。用自己的論述資本將自己抬高翻，因為我係去咗一個男女的框架裏面，咁所以咧，你哋係壓迫者，你哋同我收聲， 嗯， 就咁。咁但係頭先講張嘉文就是因為咧，你喺學校嗰度係聽到一個關於張嘉文嘅嘢， 聽到即係其實咧，即係張嘉文呢件事啦。咁其實我就自己睇嘅時候都留意到一個好。好有趣嘅現象嘅，咁身邊都會識好多一啲可能讀新聞或者好關心時事嘅人啦，咁佢哋都會就住社會好多時事去表態嘅。咁今次張嘉文呢件事咧，大家就都好出奇咁樣會唔出聲喎，即係喺 Facebook 啊各樣嗰啲都唔見佢哋講喎。咁 尤其是新聞界， 係啦，尤其是新聞界或者係啦，新聞界嘅人都唔會講。咁然後都會見到咧呢件都叫做可能網上面嘅熱話啦，但竟然係一份紙媒都冇去報導過呢件事，即係 so far 可能出嚟嘅比較詳細啲嘅，都唔知係咪叫報導啦、文章啦，都係得富人嗰篇啫。咁啊， 我又好詳，我又好詳細屌佢㗎。 係啊，好詳細咁，即係都一啲網上面嘅一啲言論咁樣咯。 係啦，即係佢係紙媒係唔當呢件事唔存在。 睇到呢件事唔存在，唔知係咪佢哋即係唔會自己人講自己 傳傳相位 咯。咁啊，咁我想講嗰樣， 你嗰個教授 個教授咧，就其實都係 真名係啊教授。 咁我費事開名啦。咁因為其實都好 private 咁樣講，咁啊可能唔 suppose public 咁樣講出嚟嘅。咁但係嗰個教授都係一個好有經驗啦，好德高望重啦，都係傳媒界打滾咗好多年嘅教授嚟嘅。咁佢當佢講呢件事嘅時候咧，佢就話其實咧，基於無論基於任何原因、任何理由、任何立場或者 whatever 咩都好啦，呢、這個記者咧其實喺傳媒嘅操守上面嚟講咧，係一定要炒嘅，仲要係即刻炒添，即係。完全冇任何商榷嘅餘地，即係佢講嘅其中一樣嘢就係而家好多人佢覺得都好蠢嘅，你將好多嘢都擺上網，其實你擺上網就預咗人哋會 comment， 預咗人哋會睇。 唔係，同埋下邊嗰有下邊佢有個唔知 friend 定咩話，哎公開啦，跟住佢話 好，跟住 set public 咁。 係啊，咁大佬即係你好明顯你係。三思而後行喎呢件事。 你係思考過呢樣嘢？你其實我覺得佢有個可能自己 assume 咗，可能下面嗰啲人都會支持佢咯，即係都會。 佢表現出嚟嗰嘢就係話， 人哋一定會 咁有道理，我一定要公開先。 下面啲人一定係 support 嘅。佢即係爭在尾話請 share。 係啦，咁點不知個預期個反應咧就 原來係俾人唔係咁諗。 係啦，村民真係唔係咁諗，就俾人鬧到上天花板嘅咁樣，咁之後先道歉咁樣。咁我自己嘅睇法就係一個。傳媒入邊咁德高望重嘅，就係佢以前係行家，而家學者咁樣啦，一個教授，佢都會落呢個 comment， 即係話呢個張嘉文其實炒得噶啦，任何傳媒，即係佢話無論紙媒也好，電子傳媒也好，你做得出一樣咁嘅嘢，其實你已經係影響緊你個傳媒機構嘅公信力啦，各樣嗰啲。 其實冇話咩，佢其實係佢一個記者啫，同蘋果冇關係，或者同傳媒冇關係，即係我 係冇個人身份呢樣嘢。 我作為一個可能。如果我是傳媒人的話，我會覺得我不想被人將我和他擺在一起， 是、啊、 我不想人覺得 即我是蘋果記者， 我是說如果你 不接我電話我就會屌你老母母這樣、 是啊、 其實因為我經常 都有時 會推下那些 傳統媒體咁樣嗰啲 訪問， 嗰啲訪問啦，信佢唔過，唔係信佢唔過，有時即係可能個記者覺得 OK 嘅， 嗯， 但係佢可能俾個編審講完之後，或者偏高啲嗰啲人講完之後會唔同咗，咁啊驚啊嘛，即係佢講完一個嘢係錯嘅話，你喺網上你 set 10萬句嚟 都冇用 的，佢佢都唔得嘅，因為佢影響力大佢，咁即係我覺得好驚咯，即係如果可能我嘅暗地裏我即係已經俾人屌過好多次老母咁樣。 係啊，唔聽電話又會話你，唔回應又會話你，所以呢樣嘢都係，其實我都唔明點解會，即係我唔知入邊內部有冇處分啦，但係好似暫時嚟講，佢都仲係蘋果嘅記者嚟嘅。 至少好多嗰啲社運友好啊，甚至張潔平啊，張潔平真係端嗰個 總編， 總編啦、啊，就都係拉曬佢嗰啲。 拉曬啊！話邊個話佢正直啊嘛？ 阿孔令瑜又話正直咁樣啦，又感言啦咁樣，咁李天命都好感言喎，係咪先？ 係啊，個個都好感言嘅，其實原來鬧人就係好感言。 唔係佢係冇理由咁鬧啊嘛，佢係啊，即係你即係有啲人喺度即係為拗而拗啦，又係即係走嚟同我拗，話誒佢唔代表全部啊之如此類。咁大佬你去翻嗰件事，我即係有去翻，如果有佢嗰個觸電室個問題，佢哋咁去翻嗰件事本身就係、是、阿、啊、馮景欣咁。佢只係唔聽你電話，唔接受你訪問，你係唔應該去到一下就去到屌佢老母咁咯， 好無辜咯。 咁即係即係我， 你會睇到將記者其實將自己睇得好大咯，即 係好大啊！ 我寫死你㗎啦，或者我係報導呢個公義，我喺呢個社會上面係有一個，即係記者往往都係有一個通病，就係、是、都唔係通病嘅，即係佢哋會咁樣覺得啦，就係佢哋嘅職業係好高尚。 高尚 咁，所以當我去做訪問，而你可能唔聽我電話，或者拒絕，或者點點點嘅時候咧，就係、是、你唔啱咯。咁我就有一個好高嘅地位可以去鬧爆你咁樣咯。其實好多記者都會有呢一種，其實有一種優越感，嗯、即係可能 覺得自己好型， 係啊， 覺得記者呢樣嘢好型， 係啊，即、就、係、是、其實我都識好多嗰啲，其實記者大家都知道人工好低。我諗佢哋繼續 keep 住喺行內入邊做，都係 某程度上因為覺得 有優越感嘅，其實係係啦，即係其實有意義嘅，我都覺得，或者接觸到好多可能好前線嘅資訊嘅，咁有優越感都係正常。但係當你個優越感大到一個點嘅時候，你就會變做張嘉文咯，就會即係你人優越感一多，你一自大一自負，去到某一個位置都冇人糾正你嘅時候，你就會變成一個張嘉文咯。 唔係咁，因為張嘉文佢係以前喺 D18 跟啲左膠一齊嘅， 又係左膠 嘛，咁佢係左膠圈裏邊嘅，咁所以你話左膠幾好揾咧，即係揾錢咧，即係又可以去端做啦，又可以去蘋果做啦，就算嗰陣時咩都無啦啦走去大班嗰度開台，咁所以第一個結論就係左膠好有錢啦，即係揾錢嘅水路好多啦，咁第二就係、是、其實大家係不停咁自嗨啊，中意。咁我覺得其實呢個自嗨係一個人嘅天性嘅，因為如果人咧唔冇呢個天性咧，佢好易抑鬱死嘅。 嗯， 即係人 嘅天性係為 人嘅天性係一定為老同埋自我感覺良好。如果唔係咧，人類生存唔到落去嘅。咁、 嗯、 但係問題咧，大家唔節制呢個天性嘅話咧， 嗰樣就變無限大。 咁樣就變咗何適瑩同張嘉文或者李天明咯。因為嗰件事就係、是那個世界不停咁變緊，或者你不停咁更新自己嘅時候，佢係冇做呢樣嘢。佢不停咁係用自己嘅論述啊、學術資本啊，搭高自己個台。咁但係你搭到越高嘅時候，下面啲嘢佢已經睇唔清楚。 嗯。 咁就所以我覺得學者論證或者甚至學者從政都係好大問題嘅，因為好多時候佢哋唔係，因為可能政治或者時事都係好綜合性嘅嘢。 你一個學者，可能你知識的傳授上面，可能某一個範疇的知識的傳授上面， 甚至未必是知識傳授，可能他就是做研究好的，他可能未必是教書好 的。但是現在就變成好像學者去，即我覺得尤其是雨傘革命之後，學者論證好像一樣很 common 的東西，那就 但大家都是明理，讀書明理的人，你都知道屌陳建文戴耀廷講的那些東西，那就夠了，其實是 冇用噶， 佢系其實係用即係其實講緊自己嗰套嘢，但係係完全係兼顧唔到現實嘅面的。 好理論化，好可能個喺道德層面上面好高咁樣咯，唔實際咯。 但係嗰個道德層面唔係因為佢哋講啲嘢好啱，而係我著咗件袍。 我著咗件袍。 咁啊，我去講過啊。 10月16号晚 MyRadio 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仲有少量门票，嗱，各位可以把握最后嘅机会，喺办公时间里面打24673088预约买飞，到时见啦。